晚饭送来的时候已经是8点多了，外面的雨有转停的趋势。不过开夜车两个人谁也没兴趣，粗略的吃完饭，石毅先去洗澡。英明咬着烟，自己在床上玩扑克牌。等石毅出来了，再换他去洗。等洗完了，发觉没浴衣。房间本来就是安排单人的，所有用具都是一份。英明冲完沐浴液，只扯到一条毛巾，没办法，只能推开门叫石毅， 帮我跟服务员要个浴衣。 石毅本来站在窗边抽烟，听见英明喊他，一回头就瞅见围了一条小破毛巾的英明。其实上次泡温泉的时候，两个人是见过彼此的裸体的，情况差不多。但是现在，不知道究竟是气氛的原因，还是环境的原因。石毅皱了下眉，视线从下到上的扫了一遍，然后咬着烟咧嘴笑了笑。 你身材可是真不错。 毛巾太窄了，估计后面围不住。英明两只手扯着，姿态略有些狼狈。 看够了没？看够了帮我叫服务员吧。 其实演电影的时候，英明不是没有全裸的镜头，有些是剧情需要，有些就是电影安排的噱头。演员这种身份相对来说比较被动，尤其三级片的尺度也大，经常有类似的戏份也是在所难免，所以他不是特别在乎石毅这种调侃。但是终究扯着条毛巾还是让人不舒服。他看石毅光看也不动地方，忍无可忍地提醒了一遍。石毅走得很慢，基本上是蹭过去的。英明随着他越走越近，也下意识地调整着自己的角度问题。石毅猜得不错，这寒颤的毛巾确实围不住他整个人，也就是只能护住前头而已。所以石毅往他这边走，他就往浴室里退。然后石毅索性站在他面前不动了。一时间，两个人就这么对视着。石毅一脸的兴趣盎然，英明微微皱着眉。石毅是比英明高，平时靠不太近的时候并不明显。现在石毅在狭窄的过道上戳在浴室门口，就显得彼此从个头上到气场都差了那么一截。尤其是英明刚刚洗过头，他头发偏长，虽然刚才出来之前被他用手爬到了后面了，但还是滴滴答答的有水一直往下滴。站的时间长了，眼睛不由自主地想眯起来，水快滴进去了。英明双手一直抓着毛巾想擦，但是力不从心，所以石毅很自然地帮他抹了一下眼角。基本上做这个动作的人自己没多想什么，他把英明这么堵在浴室门口本来也就是想开个玩笑，后来有点愣神是因为对方这种样子其实还挺性感的，一时看得有点发愣，然后看着英明眼角一直在挤，就本能地伸了下手。石毅的手碰到英明眼角的时候，两个人都惊了一下，不知道是谁的体温太高了，彼此接触上的时候有种灼烧一样的错觉，然后一个往后退了一步，一个很快把手收了回去。气氛开始往一种很微妙的尴尬发展，石毅有点心虚地轻咳了一声， 我去找服务员， 然后转过头拉开门就走了。楼道里冷风这么一吹，吹得石毅打了个哆嗦。 操！我有什么好心虚的？ 这么嘟囔了一句，他扬高声音喊了两声服务员。 服务员， 在听到房间开门的声音后站在楼道里等。屋里面，英明低头看了一眼手上的毛巾，再看一眼房门，最后觉得眼角抽搐地靠在边上等。石毅出去找人倒是很快，没一会儿服务员就来了，先是道歉了半天，然后把浴衣递给英明，再进屋收拾了刚才他们吃完饭的餐具。英明走出浴室的时候，石毅还站在楼道抽烟，两个人隔着服务员视线撞到一起，下意识的都扯了下嘴角。 这他妈的真别扭啊。 心里这么嘀咕了一句，等服务员走了，十一才进屋，然后溜边坐在沙发上，手里还夹着那根烟。看英明打开电视就抽了两口。很长时间他们俩都没讲话。后来还是新闻上又说了什么，石毅忍不住吐槽了一句，英明才接下话头，刚才那种僵硬的气氛化散不少。 这帮人就是吃干饭，成事不足也就罢了，还败事有余。 电视上一条监督部门执法时出现纰漏的新闻特地给了责任人一个特写，石毅很冷地哼了一声，鄙视的态度溢于言表。英明在旁边擦头发，听到这一句忍不住笑了一下。 认真你就输了， 这年头演员像政客，政客像演员， 还是荒诞派的。 两个人说完相视笑了一下，这种东西越看心里越不舒服，英明索性把电视关了。 时间反正也不早了，睡觉吧。 他说完，沙发上石毅也刚好站起来，然后两个人对着那张根本不算标准双人床的床铺，心情很复杂。 我说，你睡觉没什么怪癖吧？ 磨牙说梦话，偶尔还会梦游。 英明说这几句话的时候眼睛都没眨，石毅有点吃惊地看着他，分不清楚到底这是不是又是一个善意的谎言。不过最后两个人还是一人睡一边，直接上床了，总不能站一夜吧。彼此都是洗完澡，身上穿着浴衣躺着睡觉，其实很不舒服。石毅和英明都是侧卧，感觉有点凉意的空气直往两个人中间的地方灌。石毅一边睡一边在心里骂， 这他妈的简直是我睡过最糟糕的床。 其实旁边英明也睡不着，他本来睡眠质量也不太好，平时都是非要熬到困得不行的时候才肯合眼，现在这时间说早不早说晚不晚的，让他睡觉有点勉强。但确实也没有事情可以做，跟石毅干瞪眼发呆怎么看都蠢了点。索性呢闭着眼睛数起了羊。英明在消极的自我催眠时，感觉石毅翻了个身，大概是躺平了。他这么一动瞬间暖和了不少，所以英明也干脆翻身躺平，感觉肩头跟石毅的肩膀靠在一起。窗外面雨还在下，但是小了不少，偶尔打在窗户上也没有那么大动静了，空气里泛着一股潮意。明明这都已经是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但是英明诡异的特想抽烟。灯关了之后就只能感觉到旁边人的呼吸声，石毅没几次跟人一起外宿的经验，英明也真的没有多少和男人躺在一张床挨着肩膀睡觉的经历。英明睁着眼睛琢磨着最近这段时间发生的杂七杂八的事情打发时间，一直等到旁边的呼吸声平稳了，他才很轻地起身，小心地摸出烟盒来，抽出一根点了，坐在沙发上有一下没一下地玩着手上的打火机。后来英明是在沙发上窝了一夜，几点睡着的他也没什么印象了，因为姿势不怎么舒服，他第二天起得比石毅早，勉强伸了伸已经僵了的胳膊去浴室洗脸刷牙，发觉牙刷也只有一份，就又叫来服务员补上。所以石毅起来的时候，英明已经连衣服都换上，站在窗户边上玩手机了。 靠，几点了？ 外面太阳很刺眼，可能是因为下了一场雨，把所有该冲的都冲干净了，这清晨的阳光就跟疯了一样。英明看了一眼时间， 七点半。 他刚报完，石毅就一头又栽回床上。 我靠，我再睡会儿。 你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他们睡觉的时候才十点不到，算下来石毅这一觉睡的时间不短了。结果床上的人只是很应付地动了一下，很轻地哼了一声，没有搭理英明。 英明不知道石毅昨天晚上也是耗到大半夜才真正睡着，他连英明起来抽烟都知道，只是一直没动。要不是太阳太晃眼，估计他这个时间还起不来，总觉得可能连三个小时都没有睡够。英明看石毅倒头真的是要睡了，只能有点无奈的把手上那条短信回了，然后看着床上那一坨， 我去给你拿点早点。 是啊。 石毅头埋在被子里，所以声音很闷。英明忍了半天才最后忍住没过去把他被子给掀了，总觉得心里有股火没发出来。他也几乎一夜没怎么睡，这位爷倒是挺舒坦的，